擦干了血迹，早埋了尸体忧伤。战场到如今日寇来烧杀，月前亲眼见你爹爹埋不进牢房，记下了血和泪意，盼着你需要你雄心树大志，要和敌人算清账，这血债还有血。来唱啊， 打不进豺狼，绝不下战场。